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陪，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榜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正过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的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一边听段子一边聊一聊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几天来呢，我们一边欣赏着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一边看着三字经里啊，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一句。昨天我们说到三纲的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影响非常的深远，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人脑子里啊，君臣是甭想了，但是在父子关系中啊，或者一些大男子主义的人在夫妻关系中仍然幻想着啊，能像过去那样这个做父亲做丈夫有绝对的权威。但昨天我们说了，虽然今天很多人都觉得三纲这是儒家的思想，但其实儒家的几位先贤孔子、孟子、荀子都没有人提出过三纲的概念，没有人说君臣、父子、夫妻之间要像后世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啊，这是上下级之间绝对服从的关系，没提过。那么这个观点到底是谁提的呢？咱们这扣子拴了两天了，今天该给您揭晓了。西汉时期的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在历史上也被尊称为董子啊。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些名人名字后头能直接被人带上一个子的，那都得是有一定成就的。这位董仲舒，他后世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学者，而且客观的讲，他为儒家思想在后来2000年中国历史上啊，我们文化层面上他居于主导地位，董仲舒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决定性的贡献。我们今天提到孔子都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了后世几千年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教育社会方方面面，至圣先师啊，了不得呀。但是我们不要认为孔子打从一开始他提出他的思想就在社会上有这个地位。虽然说当时孔子门下你想那么多学生，72贤人，的确影响力很大，很多国君也很重视他的意见，而且呢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名望，但是都没有达到后世我们对孔子的那种尊崇程度。毕竟我们说那个时候诸子百家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希望当时的各个国家的国君能够采纳自己的思想去治理国家，让自己有一个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机会，孔子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位而已。在当时我们整个天下的这个概念来讲，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孔子的这个观点。 什么时候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啊，我们说皇权统治的需要治理国家，把儒家思想奉为信条，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打从西汉董仲舒这会儿开始，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才有了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点也恰恰是使得董仲舒这个人在历史上有非常大的争议的一个原因。因为以前来讲啊，你提你的观点，我提我的观点，咱们大家都可以把这个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去讨论嘛，真理越辩越明啊。诸子百家里面专门有名家这一类啊，就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好跟人搬杠啊，就是要跟你把这个概念掰扯清楚了。但恰恰是在这种看似无聊的掰扯当中，人们对很多深层次的思想根本性的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最后找到答案。这是我们人类进步的一个源泉。没有这样的思想家，没有这样开放式的辩论争执，我们不可能在哲学层面上啊，让我们的思想向前不断的推进。但是董仲舒在当时为了使儒家的思想能够被社会所重视，被当时的皇帝啊汉王朝所重视，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使得儒家思想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啊，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也把我们这种非常难得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学术探讨氛围给压制了。尽管如此，但我们也必须要客观地承认，在儒家思想的传播发展上，董仲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才有了后世我们对儒学的尊崇，才使得很多儒学思想啊能够深入人心。这其中虽然我们说有董仲舒夹带的一些私货啊，他自己理解的，就是我们之前说孔子也没说过，孟子也没说过，荀子也没说过，但是所有的学科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都要发展。如果谁说我这学科不许发展，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谁想根据当时社会发展实践的需要去进行一些新的解读调整都不行。那您放心，这个思想一定是僵化的思想，它也不会在新的时期、新的时代里继续保持着生命力。董仲舒所做的工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没有错，可以发展儒学的思想。但是，他所提出的，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三纲的这个概念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都是一种纲举目张的关系。换句话说，下要对上绝对服从，这一点是为当时的统治服务的。我们说在汉朝汉武帝之前啊，儒家思想根本不受当时的统治者重视，甚至于曾经有统治阶层的人明确地说，我们治理国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法，靠的是道，唯独没说要靠你这儒。甚至于我们知道刘邦那是什么身份出身呢？一个小地痞无赖嘛，一个混混啊，他怎么可能认同儒家思想的这些信条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呀？国家当时政治上是统一了，可是思想上没有统一，国家并没有真的稳固下来，怎么能够让我这个国家的政治统一长治久安呀？这是汉武帝当时思考的问题。而董仲舒所提出的啊，当时他所说什么呢？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就是咱们之前讲到的啊，这个过去读书人必备的那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所秉持的儒家思想的人，只要你不是遵循这个体系去学习的，我们都不允许它发展下去，不要这些思想去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把那些都给罢黜了，只保留一个儒家思想，这样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教派呀、学说呀什么的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够显示出地位，才有威严，老百姓也才能知道我用什么方法去教育我们的孩子。思想统一了，法度才能统一，百姓的行为才能有准则，这样国家的这个政治才能够巩固统一。这个思想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特别是董仲舒所提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的概念，让汉武帝看到我这绝对的君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什么都得听我的呀。他把这套东西为自己所用，真的在国家层面上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可是在这儿我们也得替董仲舒说一句话啊， 这并不是董仲舒思想的全部。董仲舒明确地提出，军权也是要受限制的。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天人感应。在那个时候我们说这个科技水平很低啊，全社会你说像今天我们的百姓这样的科学素养那是不可能的。这套东西是能够让百姓甚至于包括让帝王贵族他们也相信的。要讲究天命论，董仲舒就用这个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你虽然说和臣子之间是君威臣纲这样的关系，但是你这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是没有人可以去管的，也有人压着你，谁呢？天。并且他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后来农民起义那么快就亡国的这些惨痛教训啊，也同时讲给汉武帝听，成为汉武帝的一个咱们说这个脑袋上箍了一个紧箍似的。你要是敢胡作非为啊，真的被自己的权力欲所驱使做出一些我们说不守君道的事情来，咱们昨天讲啊，君君，孔子最早所提到的，这是君要有君的样子。你今天如果做的这个事情不像一个君王该做的事情，自然会有人来惩罚你。谁呀？老天。哎，那个时候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借着两起重大的火灾，董仲舒给皇帝写奏章，您该醒醒了，老天已经用这种方式给您警示了，再不听可就要晚了。可是他这奏章啊，还没给汉武帝送上去，先让别人看见了，来家里串门的客人看见了，这回可麻烦了。表面上是客人，心里头其实都嫉妒董仲舒的才华，这是一个多好的罪证啊。咱们说这种批评性的文章你自己递上去，凭着你跟皇帝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可能没事，要有别人给送上去告密，这皇帝可就不乐意了。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汉武帝当时是大为震怒，下令要斩了董仲舒。可是后来呢，还好没有被这个情感啊把头脑给冲昏了，汉武帝我们说还是一位明君，收回了这个决定，但是呢把这个官给你免了。讲这些故事和我们三字经里面所提到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关系似乎已经不大了，但为什么我还要说呢？因为咱们今天刚才啊这开头我们这个帽子扣的好像有点对董仲舒这位思想家呀不敬的意思啊，认为三纲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他自己夹带的私货，在儒家思想的传播当中用这样的一种束缚性的思想去影响了后世。但是后边讲的这些就是想告诉您啊，我们看待历史人物一定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下，董仲舒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对维护国家的政治统一，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社会不断地向前进，那么到20世纪初期我们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人们提出三纲这些对我们的思想是一个束缚，要打倒孔家店。尽管咱们说这个提法其实是错误的啊，他所要打倒的三纲不是孔子提出的，你打孔家店干嘛呀？你要打你也应该是打董家店呀。而且当时实际上我们的新文化运动的这些旗手们分得也很清楚，只反三纲不反五常，仁义礼智信这是正确的，没有什么可以去反的，但是三纲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我们要去把它推翻。那是到了20世纪的时候，我们社会的这个背景，你不能用20世纪的标准去评价汉朝的时候董仲舒提出的这个思想，你就说它是错误的。在那会儿它是进步的，但是后来当它桎梏了人们的思想甚至于桎梏了生产力的进步的时候，我们坚决地摒弃它也是正确的，这才是客观的唯物史观。我们在给孩子解读三字经这样一部儿童蒙学读物的时候，特别是今天我们再来看到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样的语句的时候啊，当然我相信不会有家长还告诉孩子必须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那恐怕是极少数极少数啊。大多数家长会告诉孩子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要简单粗暴的就把这些思想啊一棍子打死，告诉给孩子历史上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地位，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再去按照这样的规则去行事，特别是最后我们引导孩子呀回到三字经的原文上来。三字经的作者虽然提到了三纲，但是他却对这三纲啊做出了和历史上有些不一样的解读。这部分内容啊我们下期节目再给您继续。 下边的时间咱们还是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来给您接着演说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那说你在家里就不练一练字吗？ 我练成了。 官说你练成了，什么人敢说自己的字练成了？ 悠悠，你什么字练成了？ 问这话什么意思呀？ 是问他呀， 真草隶篆 哪种字体你练成？ 你说，你说， 刘墉明白， 诚心不正面回答。 啊，皇上，您问我是大个的还是小个的？ 大个儿，小个儿，不是，你大个的有多大？大个的白塔寺，绑上只羊，我能写字。我，你这话可太大了。行，那你给我，想说你给我写一大的， 不行。皇上心说，他让我把毛笔递给他，然后把白塔寺递给他，我递给他。 他说你只要能递给我，我就能写。这胡说八道，白塔寺你抡得动吗？那我不问大的，我一小个儿，这小个儿的你能写多小吧？反正一个苍蝇脑袋上面，我写六十七个，呵，太可气！你等着，我给你抄苍蝇去啊！我伸过来，我去！您这哪皇上抄苍蝇去？那行去？他这说话气人，他能写六十七个一个苍蝇脑袋上，他胡说八道呢！悠悠，今儿这样，你也甭一个苍蝇上脑袋上写六十七个，我给你一寸宽二寸长的一个纸条，你在上面给我写一万个字。 和珅在旁边听着，心说：“你找倒霉！ 皇上问你，你不正面回答？ 写六十七个，写一万个字儿，你写得了吗？ 反正我写不了，说写一万个字儿，点一万个点儿我都点不了。一寸宽，二寸长，来， 吩咐抬去， 抬两张纸条。 抬了两张， 刘墉，给你一张；和珅，给你一张。” 还有我的事儿，那去，我什么也没说呀。 我招谁惹谁了？他说能写，不是你怎么那么激动啊？ 我没说能写呀。 你能写不能写？ 我不能写， 不能写就别写。 那你给我一纸条，你拿着不行吗？ 不用你写，你写不了就不用写了，坐着吧，坐着吧。孩子心眼太小，哪儿小？我不是你 兄弟。 刘墉啊，和珅写不了，你能写吗？ 臣能写， 写。你给我写。刘说能写吗？让你写，写不了我治你不对。 和珅一听，怎么着？刘墉，你能写？大话你都吹到天边了。 我让你写，一伸手从笔架上摘下来一支毛笔，把它咽下去，翻过来了。他这毛笔翻过来，不让这墨往下流，这么翻着。来，刘中堂接笔。 刘墉一瞧，真孙子。 我一翻过来，这墨滴下来，就这一个点儿，半张纸没了，我还写字儿， 写不了。 但是那个笔这么递过来了，我能不接吗？ 不能。 刘墉也翻着腕子接这笔，他也这么接，抓住了这笔，合在谢谢了。 再看和珅一脸。 万岁万岁，您都看见了吗？ 晚上我没留意啊。 你怎么哭胆破了？ 我不说了，我说了。 刘墉把这笔上面这墨也就算甩下去了，这就等于是 把这笔给添了，写吧，刷刷点点，说现在的话，30秒写完了，一张纸，这个字条，陈刘墉交旨。皇上一听，怎么着？这么快10万字写完了？我瞧瞧，不可能的事儿。字条接过来，皇上展开是定睛观瞧，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上面写了4个大字，10000个字。刘墉，我让你写10000个字，臣没写别的，你写的就是10000个字。不是，我是让你写10000个字，不是让你写10000个字。就这样。我掰是不清楚。我行，反正我是治不了你的罪。刘墉是真有学问。 刘墉可不光是有学问，人还能把自己这一肚子学问呀，全都转化成捉弄和珅和乾隆的点子，这个就太不容易了。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接着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来给您继续演说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那么说刘墉的学问真比乾隆大？哎，真是，脑子也比乾隆快，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呀，刘墉的脑子比乾隆快60步，这是有根据的。怎么回事呢？君臣仨人，刘墉巧写了这个字帖，很高兴，乾隆也高兴，行了，算了，这气儿也消了。当君王者不能说太小心眼儿，算了算了，甭治他罪了。心说得了，和珅啊，刘墉，你们俩人陪着我，咱们出去玩一玩。上哪儿？皇上能去哪儿？玩六七单去？不像话。圆明园啊，这个圆明园大伙儿都听说过，这是咱们中国古代非常神奇的一个工程，而且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占地是5000多亩啊，融入了中西园林的精华，历时修建150多年，经过3代康熙、雍正、乾隆才完工，里边都是美景，倚天缩地入君怀，全是美的景致。可是呢，这个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给烧没了啊，这也是华夏民族的耻辱，这咱就不多说了。那阵儿呢，圆明园还是很好的，皇上带着他们两人上那儿玩去。去哪儿？方湖胜厅，这儿有风月二楼，带着自己喜欢两个大臣上风月二楼这儿来，带到这儿呢，一瞧风月二楼这儿有一个牌坊，牌坊上面写着2个字，什么呀？虫二，虫就是昆虫的虫，二就是数字一二的那种二，虫二。乾隆纳闷，这什么意思？ 不明白， 自己是当皇上的，不能说不懂啊，低着头往前就走。刘墉抬头也瞧瞧，和珅也看着，和珅都没想。虫二没想，当什么讲？心说就当虫二讲。刘墉一抬头一看，哦，明白了，知道什么意思，往前走吧。乾隆心里边还想着这个事儿，虫二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虫二呢？走了60步，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虫二当4个字讲，哪4字？当风月无边。怎么呢？过去这个繁体写的这个风字啊，外边这么一个框，这一撇一个虫字。月亮的月呢，里边正好是2横，把这个边全去掉了，当虫二讲，哦，当风月无边。 乾隆明白了， 很自豪，我能懂这，我能破出这个哑谜，我估计他们两人呢未准懂，准备呢就在臣子面前要卖牌卖牌。这个乾隆这就是倒霉催的。你想一想，和珅不懂也就不懂，那个刘墉他这么大学问他可能不懂，想卖牌显摆一下，站住了。哎，二位爱卿啊，刚才路过那个牌坊，那写着2字“虫二”，这2字当4个字讲，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很自豪， 和珅一听乾隆提问，我得抢着回答，露脸和谄媚的机会到了。皇上，我知道。哦，何爱卿，你知道，你说啊，我没想好呢。那你说你是我抢着，我先抢着啊。我知道，咱们从字面上分析啊，这个牌楼上写着虫二两个字当四个字讲，虫就是昆虫的虫，二呢是这是数量词，就是两种昆虫。这个四个字呢，就是蛐蛐和蝈蝈。 滚！ 我 歇 死你！啊，不对啊，不对，蛐蛐、有乳和蛆。和珅，你太让我失望了。当风月无边讲，好、哦，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想你不说，风月无边四字儿都用过来了。皇上，我早就知道。和珅在旁边不高兴，切，皇上说完了，你早知道？刚才你怎么说的？我早就知道。刚才打到路过的时候，我随身掏出来笔袋，他们读书人都带着笔袋，记录点什么东西。我在那个牌坊上面题字。我写了风月无边刘墉题，哦，是吗？那咱瞧瞧去。往回走，走了60步，来到这一瞧，还真是风月无边刘墉题。所以说刘墉的脑子比乾隆快60步，那么说刘墉的学问脑子都比乾隆快，他不嫉妒吗？不能嫉妒。当君王者不能小心眼，你说这人比我强，我不能用，我把他宰了，那你身边就没有能人了。你当君王，让他的才学来保着你，在政治上乾隆要比刘墉高。你虽然有能耐，但是你是为我卖命，你为我干活。乾隆也很高兴，刘墉有这样的学问，说明自己用人不错。嗯，好，太好了。刘爱卿说的也好，答的也好。何爱卿虽然什么也没说，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的。那就行。和珅做人没有什么追求。今天这样，你们两个人啊都不容易，平常也是日理万机。这样吧，干脆今天我保和殿赐宴，啊，晚上别走了，跟我一块儿吃饭。咱们回宫啊，君臣三人吃饭。大伙儿一听，这是好事儿，保和殿赐宴。和皇上一块儿吃饭，多大的荣誉，不是好事儿。这什么好事儿？不是享清福，这是受洋罪。怎么呢？跟皇上吃饭，首先来说刘墉不愿意去，但是不敢直接说，抗旨不遵，那还行，让去就得去。为什么不愿意去？太累。首先来说，跟皇上一块儿吃饭不许坐着，咱们吃饭一个圆桌做好了，大伙儿夹菜喝酒聊天。皇上跟臣子吃饭不是那样，你得站着吃饭。我没站着吃过，你要说您烧饼行，这还得夹菜呢。而且来说，跟皇上吃饭得行六素礼。什么叫六素礼？请一个安，磕三个头。得请三个安，磕九个头。这叫六素礼，请三个安磕九个头，站起来吃一块拍黄瓜。一顿饭吃完了，累死了，吃一半阑尾炎犯了。为什么？太忙叨。一会儿喝一会儿夹菜，你受不了。刘墉不愿意去，可是呢，皇上说让你去，这是荣誉，你敢不去吗？不敢说别，跟着走吧。来到保和殿，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保和殿赐宴。吃饭讲究，到这一瞧，和珅都傻了。我太讲究了。皇上吃饭跟一般人不一样，讲究吃一看二，眼观三。你要是说什么叫吃一看二，眼观三？这看菜跟观菜都一样不一样？看菜只看一眼，观菜搁这儿不动。然后看菜上头一道，用江米做成一个山， 很大的一座山的形状，几个人抬着，然后上边用鸡蛋黄写着万里江山四个字，抬到皇上跟前，皇上跟着坐着，手里拿起筷子，蘸了点酒，往这上面这么一抹，大走，明天换东西，还是这套，这叫什么呀？万里江山一扫平，好这个吉利。紧接着上棺材，棺材啊，不是说这个在吃饭这张圆桌上，旁边有一个条案，条案上上棺材，棺材是13个双耳大号的海碗，这么大个的海碗，双耳上挂着牌，写着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四川，都是省的名字。当时啊，政府是南七北六13省，有13个省。石碑上上13个海碗的，这叫四海安宁。比如说今天山东省啊，这碗没上来，就上了12个碗，那就说明山东有战乱，这个省丢了。皇上派兵征讨，把这省给夺回来。比如说今天少上3个碗，丢3个省，少上5个碗，丢5个省，少上8个，丢8个省。13个都没上，那就别吃了。你们江山都丢了。为什么丢江山？就是因为你太馋，老吃饭，盯着圆桌上不看这边。啊，这叫棺材。紧接着上吃的菜，吃的菜一共是360道。为什么360道？代表一年的360天。那也说了，一年是361天，过去阴历换算就是360天。都上齐了，和珅跟这儿都傻了，这么些个菜，桌子也大，太远啊！你坐，哎呀，这么远的菜够不着啊！琢磨这事儿，刘墉也没吃过。刘墉心里说：“这不倒霉吗？一会儿得磕头，得请安。”菜还这么远，还够不着。俩这回他们俩想到一块儿去，沾吃饭这阵儿他们俩啊都犯鸡贼，太远够不着，还得磕头。等琢磨这事儿了，皇上说了：“二位爱卿啊，今天免去一切的君臣大礼，不用什么六素礼，就坐这儿啊陪寡人吃饭。你们两个人不容易，今天休息休息。”呵，刘墉高兴，太好了，要不然这顿饭吃完我得磕死。你想当当当当净磕头了，赶紧坐着吧，太远了，够着你们那菜呀、啊、也不敢圆，跟着看着，没吃过别漏气啊，跟着看着。皇上坐好了，瞧瞧刘墉，瞧瞧和珅，二位爱卿不必多礼，用膳。说完他可不动了，用膳啊！和珅瞧着乾隆，反正你不动我不动，敌不动我不动，我不能漏气，我先看你怎么吃。他怎么不动他呢？怎么光说吃呢？这阵儿过来一个太监，手里拿着小碟儿、小布碟儿，挨个菜往外拨，每个菜都往外拨，这叫什么呀？这叫长膳太监。皇上吃饭叫御宴，也叫盛宴，哎，他负责长膳，他吃完了，皇上再吃，要不怎么叫盛宴呢？就是他吃剩的，然后皇上再吃，所以叫盛宴。为什么叫长膳呢？皇上怕别人害他，有人下毒怎么办？让太监先吃，他没死，我再吃。帝王都这样。大长山太监，要说这太监吃完了死这儿了，这菜不能吃够毒，全都端下去重做。长山太监尝完了又死了，不能吃重做啊！连续3天皇上都没吃饭，饿得都不行了。最后查来查去才发现不是菜里有毒，菜太多把太监撑死了。后来皇上说了，这长山太监不能一个人啊，得好几十人，因为360样的，一样尝一点都受不了啊！好几十人尝膳，都尝完了啊、哦，没事儿， 然后皇上再吃。 哦，这么回事儿， 这个好，长善太监尝啊。 当时您心说，这个菜远，够不着啊，这个够不着。 哦，跟这瞧着才明白，这桌子会转，自动的慢慢的转，不知道用的什么技巧，慢慢的转。 哦，转到皇上跟前，愿意吃就吃，啊，不愿意吃，这个就转过去，就给让过去。 开始和珅还琢磨，这么远够不着，甭问，肯定是太监喂，太监喂，那像话吗？太监喂皇上，皇上想吃那菜，拿手一指， 我吃那个。 太监家好了过来啊。 那是家长喂孩子， 那不是太监喂皇上，不能喂，有碍国体。桌子转，哎，转的这个速度也合适，不快也不慢，你不能说太慢啊，转的特别慢。皇上想吃对过这菜，怎么办？菜没转过来，皇上饿死了。那哪行去？转太快不行，转太快碟子都飞家啪，皇上开了。你就是不把碟子飞起来也不行，你转得太快，皇上想吃那菜得跟着跑， 夹就夹不着， 那哪行？那戏耍君王了呢，皇上给驴拉磨了，不能围着桌子转，啊，真好，菜也多，吃吧，啊，来来来，别客气，来吃。虽然说免了君臣大礼，也不能跟在家吃饭一样，跟咱似的，啊，想吃什么吃什么。咱家做饭也简单，家里吃饭一般就是咸辣，要解馋就吃辣的嘛，辣的它下饭啊，解馋啊，川菜它火的。皇上不行，皇上吃饭讲究八种做法，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这360道菜里边都得体现了。吃饭咱在家里边随便吃呗，不行，在那儿都得绷着，菜转到跟前了，想加这菜得骑马夹，不能抬轿夹。怎么叫骑马夹？斧头自个儿跟前儿这夹一块，搁在布边这儿夹起来吃。不能抬轿夹，菜转到跟前儿想吃，拿这块走。 那多下作呀！ 走。家伙，三个盘子，你跑这穿羊串儿去？那哪行呢？皇上一瞧，这人没起子呀，对不对？没出息，不行，都跟这儿绷着，夹不夹事儿跟这儿吃。吃着吃着，忽然间，皇上灵机一动，哎，等会儿，二位爱卿，和珅和刘墉这儿还守啊，皇上。您说什么事儿？这个点儿在你们府里也该吃饭了吧？啊，是，那你也该着了。你们天天在家都吃什么呀？这我很好奇。啊，我不知道你们天天在家里面都吃什么好吃的，跟我这儿一样不一样？这样吧，你们派家丁上家里边取一个你们今天晚上的菜给我这儿送来，我尝尝怎么样？行啊，这是好事啊。皇上呢嘴很馋，想尝尝别人家的菜，这些东西他都吃腻了。哎，行，和珅这边派自个儿的大管家和喜儿去上家里边取菜，刘墉这边张成和刘安去家里边取菜，君臣三人跟这儿吃饭，吃着吃着和珅府里的菜先到了。什么呀？打开一瞧，一个大号的砂锅，把盖儿掀开了，里边呢有半锅热水，里边还有一个小锅，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保温，放在桌子上。把这小砂锅的盖儿打开，你说呵，这个菜真漂亮，红的、绿的、黄的，绿的黄瓜片，红的胡萝卜片，黄的笋片，这个汤很清澈，然后里边放一块豆腐。汤泡的豆腐，嘿，这什么菜？ 乾隆拿勺盛了一勺汤，呵，还真鲜。拿过筷子来，夹了一筷子，这么一夹呀，把这豆腐夹碎了。一瞧里边有小银鱼儿，哇，这是什么东西？你说花还真鲜，真好吃。何爱卿，这是什么菜呀？ 哎，和珅一瞧谄媚的机会又来了，答题不行，真吃我能力大。回我主万岁，此乃白龙归洞。刘墉在旁边先说什么？还挺起名，还白龙归洞。 什么叫白龙归洞啊？寡人我不明白。哎，很简单，这个菜啊这么做，这个你看那个绿的黄瓜片、笋片、胡萝卜片，然后弄一块白豆腐，提前拿鲍鱼鱼翅吊汤，吊完了汤，只要这个清澈的啊，要凉的汤，把这个豆腐给泡好了，然后拿这个小银鱼儿搁在蛋清里养着。为什么搁这里？让它吐，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不用开膛破肚。然后把这个小银鱼儿搁在这个凉汤里边，上锅炖，这么一加热，这个汤一热它受不了啊，它难受，它就往这豆腐里边钻，到最后啊，鱼也死了，这也就做得了。嗯，真好，南陵你怎么想出来的？这个菜真挺不错的。刘墉心说，这么大的中堂，天天研究吃，你要脸？你怎么不办正事儿呢？这么多的这个什么哪儿发大水了，这个哪儿打仗了，这么多正事儿你不去办，天天做家研究吃，臭不要脸。但是不能说，很不高兴。贺山一瞧万岁爷捧他，那得卖他卖。刘领导怎么样？白龙归洞见过吗？ 啊，我府里没有这个。何大人真会吃。 不过何大人您可是信佛之人的，这个活鱼入锅，汤沸而亡，这可不是慈悲的心肠啊。哎，那什么，没事儿没事儿，熟了就好了。这不废话吗？刘墉心说，可不熟了就好了吗？老这么劝自个儿，这正说着话呢，刘府的菜也到了。啊，一个锅，刘墉不知道是什么，端来了，往这一摆，打开了乾隆一瞧，哎，刘爱卿，你这是什么菜？刘墉一看，哎，此乃青龙探海。我说你叫什么青龙探海？我得看看呀，大宋战将。真能钻了吗？天天的编啊，青龙战将还青龙探海呢。哦，刘爱卿，这是青龙探海，这怎么吃？您就拿那个绿色的那葱蘸那酱搁嘴里，然后嚼。皇上没吃过，天天山珍海味，他能吃葱蘸酱吗？哦，很神奇啊。拿起一根葱来蘸酱，呵，辣味算迷了。哎，这个菜有什么用？开脾胃，通气。嗯，还真是通气，这好这好，不错不错啊，再来一根。皇上吃上瘾了，哎，真不错。嗯，呵，还真辣，来添饭。皇上爱吃，添饭。 抬起锅来，拖着一个金漆的盘，把这饭碗搁在里边，端走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没给添。 为什么？ 皇上一天三顿饭，每顿一碗，不许多吃，怕你撑着。 皇上撑着那了不得了，没给添。太监说句话啊， 万岁，龙体要紧。 皇上吃完葱他辣呀。添饭添饭， 要去了，一会儿又端回来了，没给添。万岁，龙体要紧。皇上急了，添饭，添饿了。 没办法，不添不行了。 添饭一会儿回来，端回来您瞧，碗里六个米粒， 你这喂蛐蛐来了？那我也吃。 啊，不能多吃，皇上撑着。 那么说今天皇上吃的少，吃少就行。 这今儿吃少， 半碗饭，一碗饭没吃了，回来了。贴身的太监 禀报太医院，今天皇上食欲不振，60多个老太医啊一块号脉。皇上食欲不振，开方子吧，给弄6桶中药吧。所以说当皇上也很不容易，不是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龙体要紧。 真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啊！皇上也不是像大家想的似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堆事儿约束着他。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就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听着段子聊《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房。明天的路上。